如果说原唱张韶涵的版本是遇见爱情的奇妙和兴奋，那这版就是眼里只有你的温柔。最近呢，也在大量听歌，好多以前的歌曲都被我翻出来听。我发现其实有些歌虽然时间久远，而且现在也算是比较小众的，但是呢却非常的好听，比如接下来的这首顺子 Open Up。顺子的一首 Open Up， 当年也是大热的某咖啡品牌的广告歌，现在却成了小众歌曲。不得不说，时间可以改变很多的东西，收听习惯，包括听的内容，喜欢的这些音乐等等等等。分享高三二班刘同学的故事。12岁初中遇见了你，一见倾心。13岁我说喜欢你，你说我们年龄还小。15岁互有好感，可惜毕业失联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23岁我们终于在一起了，绕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原点。10几岁的感情并不都代表着幼稚和叛逆，而是过早的幸运遇到了对的人。还有23天你即将成为我的妻子，那么余生请多指教。祝福你们，有一个人能陪你一路从校服穿到婚纱，也是一种幸运。 绕着山路走的去留片刻，要如何取舍？ 孙燕姿一首《我的爱》，有爱就好好把握，不要等失去之后再去追回。接下来要听一首回忆杀的歌曲。还有人记得当年有一位大热的韩国歌手李贞贤吗？他的好多舞曲当时都是风靡一时，也有很多国内的歌手翻唱，郑秀文的《独一无二》就是其中之一。那周五的夜晚，让我们嗨起来。 前绝后，明知道就别错过。造化它没有长容，随时交换角色。就当做这波，你就很独特。如何让爱决定你够不够资格？如何我觉得你独一无二？如何让爱证明我们情投意合？酒瓶我绝对是独一无二。有一根在眼前闪动，闪动你立刻选择我。 这首歌我整个人真的是都沸腾了，果然还是青春年少时听的歌最带劲。再来两首经典情歌，张信哲丁福尼的《爱就一个字》，还有陶喆的《爱我还是他》。 回应，光芒胜过夜晚繁星。 我为你翻山越岭，却无心看风景。 我想你鼓足勇气，用爱的地图散播讯息。永远保护你，从此不必再流浪找寻。爱就一个字， 爱就一个字， 我只说一次， 只说一次， 恐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。任时光飞逝， 我

着地的尽头，天的边缘看不见。我一个人等待，经过无限的时间，感觉所有回忆旋转围绕我身边。 我还记得当初曾经和你一起走到这个地方，曾经躺在白石上方，看着月亮，等着太阳。我说从此这一颗心再不会有别的方向，你也承诺将我双手紧握着不放。然而现在你我走过多少时间更替轮转，寒冷地方却已换上不一样的景象。 现在回荡在天空的只有我悲凉的呐喊。 今晚的盲盒是张韶涵的《呐喊》，这首歌在她所有的作品当中也算是小众，但是歌曲里冲破束缚和枷锁的爆发力十分难得，所以拿来跟大家分享。接下来的一首歌可以说是惊为天人，天籁之音也不过如此，那就是谭晶演唱的《赤伶》。这首歌原唱是古风歌手 Hetta， 而歌曲背后是一个发生在民国期间慷慨动人的故事。民国26年7月7日夜，随着日军枪声响起，全国陷入一片水深火热之中。此时尚未受到战火波及的安远县，城内一片祥和，戏院的戏台上仍咿咿呀呀地唱着悲欢离合的《桃花扇》，裴艳芝便是这戏院的角儿。方寸戏台上，只见她水袖柔婉，昆腔曼妙，在一众叫好声中生生演活了那敢爱敢恨不惜血染桃花的李香君。然家国破碎，山河飘零，孰能幸免？不久战火便绵延至此，日本人包围了县城，并来到戏院要求给他们单独演一场，以慰问所有的日本士兵，并指明裴艳芝出场，若是胆敢拒绝，便烧了整个戏院乃至县城，所有人都难逃一死。裴艳芝笑了笑，没有拒绝，转身坐到梳妆台前，描起了眉目。是夜， 小县城内一片寂静，映衬着戏院里灯火通明。日本人都坐在戏台下，喝着酒，吃着肉，放肆谈笑。锣鼓敲响，戏幕拉开，好戏开场。随着鼓声急切，唱腔愈发的悲愤，台下那些豺狼竟似也怔住了。而就在此刻，台上的李香君大喝了一声，点火。直到敌人发觉火势早已蔓延，想逃出去，却发现门早已被堵得严严实实，整座戏楼都在他们不知不觉间被泼洒了油。台上的戏还在唱着，楼塌了，戏却未终。

这首歌要跟大家说晚安了。日子过得很快，好多计划可能还在拖延着没有落实，好多事也都还没做，但某一个瞬间你会惊觉时间已经过得如此之快了。好在明天就是周末，可以休息调整，新的一天就要到来，愿所有的好事都会降临。晚安曲送出周杰伦的晴天，我是道道，午夜情歌下周见，接下来是空中不夜城。